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江口沉银四川彭川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本次展览共展出四川彭川江口古战场遗址各类发掘文物500多件，包括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大西政权的金册、西王赏功金银币，以及大量武器、金银货币、首饰和日用器具等。李初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览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本次展览精选了焦家遗址最新出土的230多件陶器、骨器和玉器文物，并辅以大量现场发掘实景照片和视频影像等展品，系统展示大汶口文化的内涵、地域交流和社会性质等古代文化信息。从今天起，景山公园举办清凉一夏奇妙的金鱼世界第一届暑期金鱼科普文化展，展出蓝兽、狮子头、蝶尾、水泡、流金等35种，共计500多条形色各异的精品金鱼。展览期间开园时间为早上的6点半到晚上的8点半。昨天是距离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倒计时100天的日子，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主题口号、标志和吉祥物正式对外发布。来听记者王博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3, 2, 1, start。 伴随着现场的音乐声和掌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标识和吉祥物出现在了上海国际会展中心的大屏幕上。进口博览会的主题口号是新时代共享未来，而标识则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主题。这一标识由地球、浅蓝色圆环、进口博览会中英文名称和英文缩写 CIIE 等部分组成。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介绍， CIIE 中间的两个字母 I 经过了特殊的设计， 那个形状实际上是一扇打开的大门，孕育着进口博览会是世界连通中国之门、国际贸易合作之门、世界人民友好之门。 和主题口号标识一起发布的还有进口博览会的吉祥物大熊猫进宝。进宝这个名字既有进口博览会之宝的含义，还有着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看到熊猫进宝不免让人想起熊猫盼盼。自1990年北京亚运会以来，熊猫也成为了很多大型活动的吉祥物。不过进宝也有自己的特点，它脖子上围了一条蓝黄色的围巾，代表着一带一路，手里拿着的四叶草代表了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也象征着幸运。王炳南说， 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中国特有的名片，其憨厚可亲又充满着灵气的形象特质受到了全世界人们的喜爱。 随着主题口号、标识和吉祥物的发布，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氛围也越来越浓厚。上海市副市长吴清表示， 全力抓好最后100天的攻坚冲刺，有力有序、精心细致地推进各项保障服务工作，举全市之力确保首届进口博览会顺利举办、圆满成功。 据了解，北京市也正在积极组织协调26个交易分团以及行业重点企业参展参会。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较强，气温较高，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 午后将由对流云团形成发展，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本市今天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提醒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北京时间的14:06，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周六来收听我们周六直播版的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静乔。昨天啊，我看到了一条新闻，这个新闻说的是进入七月以后呢，国家博物馆就迎来了暑期的参观高峰，平均每天的接待观众量啊都在50,000人次左右，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现在国博的展厅里面可以说是人头攒动。但是其实进入到博物馆呢，每个人他怀游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最后获得的这个收获也是不一样的。怎么是这个博物馆更正确的一个打开方式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青少年博物馆教育推广人，同样呢，也是北京阅读季的金牌阅读推广人鹏鹏哥哥，来到诵读小站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给青少年参观博物馆的经验和建议。欢迎鹏鹏哥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喂，哎，听鹏鹏哥可以稍微再大声一点哈。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呢请鹏鹏哥哥来到现场跟我们主要来分享一下，在进入参观博物馆之前呢，我们应该做哪些工作的准备啊。那咱们先来说一下，就是第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一直是觉得有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他们是不太了解的，或者是他们会问我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参观博物馆之前，家长可能会说那你应该去读一些书，那家长呢这个时候说那针对这些展览我给孩子买一些书，买哪些书好呢？哎，其实进入博物馆之前我们做的这些功课第一步就是通过阅读来获取的。那鹏鹏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咱们家长应该怎么来给孩子选这些书呢？ 我觉得这个家长如果有这样的意识的话，首先就应该值得去鼓励，值得表扬。我们古人讲得好，我们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呢，把走进不同的文化遗产点，走进不同的博物馆和阅读很有机的结合起来，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来讲，孩子们的阅读的一个深入来讲，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 对， 关于怎么样给孩子们去选择好的阅读的书目，尤其是我们结合着哎要去一个目的地，比如说到了假期了，有些家长就会想着说啊，那我们去趟西安吧。 对，去一些名胜古迹， 去一些这种中国的古都。 在 这里我想给大家谈3点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我们要充分了解自己的孩子。其实我特别害怕有家长问我这样的问题。我的孩子7岁，女生，你能给推荐什么书吗？我说我又没跟您孩子聊过天，我也不知道您孩子这个阅读能力各方面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对，或者他对什么感兴趣。 对对对，所以首先呢，第一个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平时的观察和孩子们的交流过程当中呢，要对自己的孩子有充分的了解。了解哪些内容呢？在我看来是有这3方面是必须要了解的。第一个是了解到他的知识水平。 啊。 哦，那这我补充一下，这个知识水平怎么了解呢？比如说，那个每年的成绩单吗？ 那倒不是了，就比如说，同样是我在国博讲古代中国基本陈列， 嗯， 有的小朋友虽然是三四年级，但是他能够跟着我听一遍、两遍、三遍，然后有的小朋友他可能是第一次来。有的呢可能是第一次接触到科学，接触到历史，接触到艺术这样一个新的门类，有的呢它是已经有前面的一个积淀了。 嗯， 所以说呢，我是觉得第一个我们要对孩子的知识水平有一个了解，第二个呢是要对孩子的阅读能力有一个了解，他对文字的感知 能力， 对、 哦、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现在的这个阶段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兴趣的氛围或者是过程当中， 嗯， 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最近他对什么感兴趣。 哦、嗯、对对对，虽然孩子们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未知的，充满了好奇， 嗯， 但是他每一个阶段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他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些兴趣，所以说首先我是觉得作为父母我们首先要去通过平时的很多小的细节去充分了解自己的孩子，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充分尊重自己的孩子，充分尊重孩子、 哦、 尊重孩子什么呢，给他们去读书阅读这件事情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和空间，就比如说哎，我告诉你说我们要去西安了，这个我作为父母我给我选了一本书，其实还有很多你适合的，然后你自己从中间选几个你想带走的书，我们在路上可以读的，到了目的地可以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既然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他就应该为自己的这样一个选择去坚持下去也好，或者是去付出一定的努力也好， 嗯， 所以我们要去充分的尊重孩子的选择，而不是说你看这本书是鹏鹏哥哥说的很好你一定要买，你一定要读、即便我推荐的书也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小朋友们。 嗯， 所以说第二个我是觉得要充分尊重孩子。 嗯， 第三个充分呢就是要充分的结合实践。 哦、 你看我就总结的三个充分。 三个充分我觉得家长可以拿一个小本本来记一下知识点给大家画一下。 对，一个是充分了解 孩子， 一个是充分的尊重孩子，一个呢是要充分的结合实践。 鹏鹏哥哥稍等一下啊，鹏鹏哥哥现在呢这个声音稍微有一点点听不太清楚，您那个稍微换一个话筒啊，咱们拿两个话筒一起来跟大家说。 好的。 好的。嗯。我们刚说到有三个充分。前面两个充分呢 是充分了解孩子，充分尊重孩子，第三个呢是充分的结合实践， 是因为孩子们在动手的过程当中，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在去观察的过程当中，才会有更多的一个亲身的一个感受和收获，所以说呢我们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也好，一些实践也好，调动孩子们的感官，然后在调动感官的过程当中，让他去对我们的阅读包括书里面的内容有更深入更形象的一个认识。 嗯， 所以说如果说是让我去列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怎么样给孩子去选择书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是要了解孩子，第二个是尊重孩子，第三个是结合我们的实践去帮他去做选择。 嗯，其实结合实践这点的话，就是孩子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验证自己在书里面看到的学到的一些知识，反而是有利于他们记住，或者是有利于他们真正的学习到的哈。 是，这也是我们后面可能会聊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会有更多的获得感、成就感。其实这种获得感和成就感是内在激发他去更愿意持久的去关注这件事情的一个动力。这种动力是来自于自己内部的，而不是外部我们去强加推给他的。 嗯，所以说其实家长带孩子们去阅读一些书，然后进到一些博物馆之后，是不是也应该给孩子有一些复习的机会？咱们先从开始讲到结尾，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复习？比如说你今天看到这些，你是不是有一些观后感呢？你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想法，甚至说他自己可能开了脑洞，觉得哎，看到了这个人偶或者是这样的一幅图，他有一些可能是我们大人想象不到的这些想法。 对， 嗯， 完整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 不仅是阅读的过程也好，或者在博物馆展厅里面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也好，最终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成果性的一个展示。 对， 最终呢，需要孩子们给出一些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反馈。所以说呢， 比如说我在展厅啊，最后结束了，我会提醒家长们回去的时候可以和孩子一起做一些延伸的阅读，延伸的学习。包括我在做一些音频节目的时候，有特别希望给孩子们更多的一些启发和思考。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刚刚录的，给孩子们讲了中国古代人的毛笔啊，讲了很多。我最后就问孩子们说，那那么多动物的毛都可以做笔，你觉得用哪种动物，或者是哪些动物的毛做出来的笔会更好一点？为什么你会想到会用这种动物的毛来做？所以说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延伸的一个学习。当然了，这个成果也会有很多体现的方式。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两点是可以去做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鼓励孩子，大方的、大胆的、勇敢的去说出来。我接触过很多孩子，很多孩子就觉得自己在那里闷头在读，读完之后就藏在自己心里。 这个知识是属于我的，我谁也不告诉。 所以说其实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他是把刚才看到的内容在脑海里面再进行一次加工，一次梳理，一次整理的过程。 对， 我觉得可以试着让孩子们去真正的去读出来。而且呢，我们看文字的感觉和读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相信这个静桥，我们有诵读小站，我们有让大家鼓励去读出来的。 对， 因为语言的魅力嘛， 是 它和文字的魅力还是两种不一样的这种 感受。它对你的感官也是不同的刺激。 对， 嗯， 所以说呢，第一个就是鼓励我们的孩子读出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忽略了去动手写东西这件事情。微信敲一敲，然后手机敲一敲， 搜一搜， 对， 就好了。 电脑写一写，就没有那种文字的那种感觉。就像我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我都会习惯性的去写明信片。我也鼓励我们的小朋友去写明信片，因为当你把这些片段、这些回忆记录下来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沉淀。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可以用到这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父母要鼓励孩子们去说出来。第二种呢，是鼓励孩子们去写出来。第一种呢，我们更多的去感受语言的魅力。第二种呢，更多的感受文字的魅力。当然了，这两种魅力都是建立在我们对前面阅读、前面参观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基础之上的。 其实刚最后说到的你的分享和你文字的分享其实呢是相辅相成的。 对。 那刚刚鹏哥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是分享了如何正确的去博物馆参观一场展览。在展览之前我们要对展览有一些基本的了解，然后呢可以通过阅读来增加自己的一些知识。那结束之后呢，你可以通过一些口语的分享或者是书面的记录来把你就是看完这个展览之后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一直在说这是给小朋友的一些建议，但其实我们成年人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些训练。 是，所以说呢，刚才我们开篇就讲到了博物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 对， 然后尤其是一些媒体的这种节目的一些推荐，让更多的人觉得博物馆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一个空间。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是抱着一种去寻宝看宝的一种心态去，所以说我们要有一种正确的认知去走进博物馆，要不然的话就像是什么呢，走进了一座宝山，然后最后呢回来啥也没带走。 对，但其实这是一个常态。 对， 大部分人呢你进去之后我一开始进博物馆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是目不暇接，这我相信大多数人跟我是一样的。因为我的眼睛在看着展品，我又想去了解他的一些这个他旁边标签给他写的注释，给他写的介绍。那最后出来之后呢就是看不完没记住，就是这两个感受。 对， 对，展品有的展览的这个展品又比较多，体量又比较大一些。 其实博物馆其实是一个让大家终身学习的地方。到夏天之后，你看这个博物馆啊、图书馆这样的文化场所，其实是吸引了大量的人群，把自己这个闲暇的时间都用在了那样一个空间里面。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我们应该通过一些方法，让大家把这个时间的效率啊，把这个时间的价值最大化，这个才是我觉得我们节目应该给大家传递的。 是，因为我们除了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之外呢，公共教育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领域。我们的图书馆也好，美术馆也好，科技馆也好，包括我们聊的这个博物馆，它都应该是公共教育的一个空间。我们怎么样去发掘和利用好这些公共教育空间的这些资源，然后给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带来收益。其实我们是爸爸妈妈都可以往这方面去多琢磨琢磨了。 对对对，那希望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你们大家有关任何这个关于青少年去逛博物馆的一些问题啊，或者你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呢，也可以通过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那在节目之后的一段时间呢，我们还将给大家分享鹏鹏哥哥带给大家的几本书，咱们节目下半段的时候呢，会跟大家分享这些书里的文字。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鹏鹏哥其实是在国家博物馆做义务讲解员，而且做了很多年。我当时也去现场听过，就每次都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在围着你，而且你的队伍可以说是整个展厅里面最大的。 啊，然后所以说到了这个寒暑假的时候，不太 敢了，是吗？ 对，包括因为其他我们有些优秀的讲解的老师也不太敢在这个暑假的时候讲，因为也请大家理解，我们是导赏导在第一位，有一个疏导的一个作用，赏是放在第二位的，所以说我们要保证，展厅参观的秩序，不影响其他人，包括更重要的是保护这个保证展厅的一个文物的安全，参观的一个安全。 所以就是暑假我们是没有办法在国博偶遇鹏鹏哥哥了。 偶遇的话也是周一到周五，周末是不太敢去的。所以说我倒是建议大家这个可以在冬天的时候，这个外地游客来北京这个数量比较少的时候，大家可以花时间来去博物馆，去国博，这样的话我们的参观体验会更好 一点。那其实有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你的讲解，而且他们都是离你特别近，有的时候特别到最后的时候呢，声音稍微有一点点嘶哑的那个时候，你觉得小朋友给小朋友讲解为什么能就是你的讲解让大家这么喜欢，如果咱们家长从你的讲解当中提取一些经验回去给孩子讲故事的话，有哪些经验可以教给他们呢？ 我没有什么这个理论性的东西，全是自己的实践判断。所以给大家分享几个我自己的感受。一个感受呢，就是别把自己当孩子，也别把孩子当大人。你和他之间是一个平等尊重的关系，你和他是一个团队的。比如举个例子，我在讲的时候我很少会用到你们你这样的第二人称，我经常会跟孩子说，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眼前这件文物，它是不是长了四条腿，我们看这个东西它到底会做什么用呢？就是你天然的会跟孩子之间建立一种很平等的一个联系，我不会去会想着说是会用非常卡通的声音，卡通的这种动作语态去跟他交流，我觉得他是他，我是我，那我尊重你，你也应该尊重我，平等的和他去交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找到一些小的切口，切口一定要小，不一定非得上来就告诉你说这个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啊，礼制被打破了，我们怎么怎么样， 孩子听得一头雾水了。 对，但是你讲这个礼崩乐坏，你得选一些东西告诉他什么叫礼崩乐坏，所以说找到一些小的切口，比如说啊，我们在讲古代人生活的时候，一个牙签，然后呢一口锅，一双筷子，切口越小，可能带给孩子们的这种感知就会越轻松一些。 对对，跟他们的生活联系也比较紧密一些。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是一直主张和鼓励孩子们是以团队的形式来去学习，这个呢也不仅适用在去博物馆的一个学习，也包括在我们阅读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就会有年轻人也愿意有这样的读书会分享会，对自己也是一个激励。另外一方面呢，我可以听到不同人的声音，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视角，其实也是给自己带来一个更宽阔的一个视野和心胸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是一直在鼓励孩子们去博物馆学习的时候，可以邀上自己的同班同学，或者是发小，我们组成一个小的团队一起去走进博物馆，效果会更好一些。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是有这个分享的欲望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大家推荐一些书，这些书呢 是由推广人或者是作家或者是图书的编辑，他们读了好多书，他们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那大家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之后呢，他们会接到这个讯息，然后呢就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这是一个分享的一个力量。那今天呢我们也带了几本书，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呢我今天也是想借这个节目，尤其是这个到暑假了嘛， 对， 然后刚才讲到了大朋友小朋友也好，都会去走进这样的文化空间，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的城市，很多人会选择在这样一个假期陪孩子去行走到更远的地方去，去国外， 对， 去游学，去旅行等等。所以说呢我是想给小朋友们推荐这些书啊，包括呢第一个呢就是西里尔讲艺术史， 他还写过一个西莱尔讲世界史 哦 啊，然后呢，像这个书呢，给孩子一个艺术史、世界史的一个宏观的一个概念， 嗯， 包括呢啊，我自己也曾经写了一本书，是一套丛书当中的一本，我们叫做《博物馆里的中国》， 嗯， 也是中国博物馆协会面向全国青少年群体推荐的一套博物馆的书， 嗯， 分这个不同文物的类别为大家展示的， 哦， 包括呢，我们如果家里边小朋友比较小的话，我推荐未来出版社有一套书叫《看里》。里面第六版它出了好几集，在第四集呢，那主要是历史人文类，比如说看历史古代人怎么生活，然后所以就很有意思，然后呢再大一点的再大一点点的小朋友呢，国家博物馆出了一套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儿童百科的一个绘本，我觉得特别好，在这里也推荐给大家，是童趣出版社出的，就叫做国家博物馆儿童历史百科绘本，在当当网上这个销售还是很靠前的， 嗯， 然后呢，如果再大一点的小朋友的话，我建议这个布印童书馆有一套世界历史长卷。我们为孩子选书的时候，有一类工具书是家里面必有的。 对，这个时常给拿来翻一翻。 这个世界历史长卷就是一个长九米的一本大书。 嗯， 孩子们在学习中国史、世界史的某一个片段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啊，原来在这个位置。 哦， 给他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外的展览来到我们中国，比如说这两天就有好几个埃及的展览正在不同的省市展出。 嗯， 年底的时候还有一个埃及展会在我们北京展出。 哦， 啊，所以说这是给小朋友们的走进博物馆，我们可以先有一些比较大的概念， 嗯， 大的一个历史时代的概念，艺术史的一个概念， 嗯， 推荐这些书， 哦， 然后今天我带来的就是西利尔讲艺术史，年纪稍微小一点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我写的博物馆里的中国发现绝妙器皿， 还有那个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带了这三本书，带到了直播间，那大家可以在诵读小站的微信号里面的留言，大家想更深入的了解哪本书呢，就可以把这个书名，就是简约的一个书名，那个留言到我们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在节目下半段请鹏鹏哥哥为我们重点讲他带来的这几本书，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也请大家马上呢就在这个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里和我们留言，因为时间也是有限，我们一会儿再见。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就他了？ 啥就他了？装修咱得多溜溜，多比比。 不比了，看着实木家具这大牌建材，这么多人选择，还比啥？ 我觉得咱得再看看。 不看了，看着智能坐垫盖、五重滤芯、净水器都含了才999元一平米，还看啥？ 我觉得咱还是得再转转。 不转了，看着连送的电器都是名牌，设计还不要钱，还哪赚钱？ 我觉得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墨迹？就他了，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06-8866。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准备装修，姐们推荐我去全包园，说又好又快又省钱。 是呗。 你挺闲啊，你家不也正装修着吗？ 做旅行攻略呢，装修的事儿有全包园还用自己操心吗？ 400-606-8866是这个号码吗？有多省心啊！ 我3月底定的，当月就开工了，我拿手机就能零时差查看工程。 有多省钱？ 999一平米，施工材料、灯具、窗帘全管，还是实木家具，还免设计费，还送电器。 你这啥也没耽误啊！ 400-606-8866，快问问吧，我接着攻略了啊！ 详见店内活动。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分享。那这三本书分别是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还有博物馆里的中国，还有西利尔讲艺术史。这三本书呢，大家可以发这个简称，比如说你想听第一本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你可以发世界两个字，然后另外呢博物馆里的中国可以发中国两个字，西利尔讲艺术史可以发艺术两个字啊。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去揭秘这三本书当中精彩的片段。其实我们刚刚说的呢，其实都是推荐给小朋友的。 是的， 我们也应该推荐给大家长一些，因为家长如果自己不是特别了解的话，你没有办法指导孩子去走进博物馆去了解那些展品。 对，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直呼就是，如果再不读书就追不上自己的孩子了，就是得努力的去通过阅读，通过走进更多的博物馆来提高自己了。刚才我们推荐的都是一个比较泛的一个这样一个框架之下给小朋友们推荐的，那我们同样也给爸爸妈妈们推荐一些书。有些书呢是我已经在书架上读了好多遍，然后每次还会时不时的翻出来再读的，比如说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啊，这是我们中国搞美学很好的一位大家。然后一个呢就是法国艺术史学家丹娜的艺术哲学，他其实对我讲这个西方艺术西方绘画带来了非常多的帮助。第三个呢就是床头始终有一本就是西方艺术的入门的书啊。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作者呢是贡布里希。其实呢他还写了另外一本书大部头的，叫艺术的故事，大家可以去把它作为一个入门的走进西方艺术的一个，也不算西方艺术，就整个人类艺术长河的一个入门的一个书。 彭博，我稍微打断一下，就刚刚咱们提到之前的那两本，就是我觉得会不会稍微有一点点 深， 有一点点难呢？ 怎么说呢？确实有一点点深，但是如果说是真的对这样一个领域想要有一个高起点的，然后更专业的一个入门的一个认知的话，这两本是非常值得去推荐的。那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有更简单的，比如说大英博物馆的世界简史，这三本书大家可以拿来读一下。包括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给我们一个很宏大的一个中国历史观。也想和大家分享，就是我刚买了还没看，但是我是充满了期待想看的一本书，也推荐给大家，就是杨之学老师的这个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他通过这个文物以物为切入点，很小的物为切入点，告诉你这个文物它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它背后的一些内容。所以说呢，这个也推荐给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样的书。 其实今天鹏鹏哥是给我们拉了一个非常大的书单。 书单 对，非常长的一个书单。那之后呢我们这样会在下周诵读小站节目的推送当中呢，把这些书单也是详细的发给大家，让大家在今年这个还有一个月的暑假期间呢，在进博物馆之前可以给自己做一些功课。那我们现在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来留言啊，比如说有留世界艺术都有，非常多。那这样也是因为时间有限，咱们来分享两本吧，一个是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 好， 大家还比较关注。我们选择一段来分享给大家。 好，我选择的这段呢是讲古埃及艺术的，因为我接下来这个下周一的时候就要飞埃及了，这是我第13次飞埃及。 那你对埃及是非常了解了。 对，所以说特别神奇又特别充满魔力的一个古老的文明，所以说给大家讲一段这个跟埃及有关系的艺术，第三章尼罗河畔的国家，我挑选其中的一段和大家做个分享。 好。 非洲气候炎热，接连好几个月不下雨，所以那的许多地方只能生长少量的作物。这片土地是一片荒野，埃及的左方和右方也是同样的一片沙漠。在埃及本土也不常下雨，但是那的人不需要雨水，尼罗河在那从中部流过，一年两次，每逢尼罗河源头下大雨，它就淹没全国。于是人们就得坐船在房屋和棕榈树之间来回行驶。大水退去，土地浸透了水，地面上竟是肥沃的烂泥。后来，那里在炎热的阳光下，生长出了丰美无比的粮食。所以埃及人也就自远古以来一直崇拜他们的尼罗河，仿佛他自身就是神。你想听一首他们在4000年前为他而 你想听一首他们在4000年前为他而唱的歌吗？赞美你啊，尼罗河，你来自大地，来到我们这儿，给埃及输送营养，你灌溉田野，喂养全部牲口，你浸润远离河水的沙漠，你使大地长出大麦和小麦，你灌满水库，并使谷仓堆满粮食，你救济穷人，我们为你弹奏竖琴，我们为你歌唱。古埃及的人们就是这样歌唱的，他们做得对，因为这个国家由于尼罗河而变得如此富有，以致它也变得很强大了。你也许还记得圣经故事里的埃及国王的称呼，法老。这样的一位法老，他的权力无比强大。一位法老统治着所有的埃及人，统治了整个国家的第一位法老正是美尼斯。你还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吗？公元前3100年。他住在一座巨大的石头建造的宫殿里，宫殿里有许多又大又粗的柱子，还有许多庭院。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照办，只要他愿意，国内所有人都得为他而工作。有时他就愿意这样去做。 好，谢谢鹏鹏哥哥给我们讲了，这个是第三章开篇的一小段。 对 啊，讲尼罗河的这个故事。但是我觉得历史类的读书，历史类的图书给大家一般的印象呢，是那种比较文字比较晦涩，对对，充满知识性，可能诵读出来并不是特别的能让大家一听就听明白的。但是我觉得这本书还是能让我听进去，就是我在听的时候它是在讲故事。 对，它有一种场景化，所以说这也是推荐给大家的原因，就是它有很强的可读性。我们后面可以再给大家分享其他的时候，你就会能找到这中间的一个差别。更具有一种历史带一点点散文的那种感觉，让你读起来很舒服。 对对对，其实有很多读者有很多听众跟我们留言，就说每次呢我想去读一本书的时候，比如说读历史的书，那好，我去买一本上下5000年来读。这个时候呢永远都是读的第一章，然后往之后的呢可能就没有兴趣再读下去了，就是觉得好像在像上学时候读的这个课本一样，稍微有点晦涩难懂。然后所以就是可读性不是特别强。其实这样的博物馆类的科普类的书籍呢更应该注重它的可读性。 对， 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是来自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当中非常小的一个片段，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把这本书买来，放到自己的这个放到自己的手边，经常可以拿来翻一翻。那我们还有朋友来发了简史。简史是哪本呢？博物馆里的中国。我们 好， 我们读一下这个博物馆里的中国这本书吧。这本书是写给小朋友的，是不是语言方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设计？ 是，但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是怎么说呢，知识性偏强了一些，然后不像是刚才有那样一个比较唯美的这样一个意境。所以说大家我给大家介绍其中，比如说我在讲到这个金缕玉衣的时候，狮子山楚王汉墓金缕玉衣的时候，给大家小朋友们讲这个金缕玉衣珍贵在什么地方，有这么一段，大家可以找一找这中间的差别吧。我是这么给孩子写的。 好，我们来一起听一下鹏鹏哥哥自己编著的这个博物馆里的中国的一个片段。 好，这套金缕玉衣到底有哪些珍贵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用4个最来形容它。第一个最是年代最早。很多学者认为啊，墓葬的主人是西汉所封的楚国的第三代诸侯王。因此呢，在已经出土的金缕玉衣当中啊，它的制作年代应该是最早的了。第二是玉片最多，全身呢一共用到了4248片玉片，不同位置的玉片啊大小是不一样的，手罩上最小的玉片啊甚至只有1厘米见方。第三个之最啊是玉质最好，使用的全部是来自于新疆的和田白玉和青玉。要知道和此前发现的金缕玉大部分都是岫岩玉，经过很长时间深埋后颜色变得暗淡无光不太一样，这套金缕玉在出土后依然保持着晶莹的光泽。第四个之最啊就是制作最精，根据玉片大小不同，连缀这些玉片使用的金丝粗细也不同， 最细的直径只有 0.44 毫米。穿过玉片后的金丝还会在玉片的正面盘绕成一个精致的结。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啊，狮子山楚王汉墓出土的这套锦缕玉衣还参加了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中国技艺5000年文明瑰宝的展览，向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展示着中国值得赞美的古老文化。 好，刚刚这段呢是来自博物馆里的中国这本书当中一段关于金缕玉衣的描写。其实我们能感觉到两本书这个诵读出来的文风是不太一样的。 是。 但是我觉得第二本书就是我们刚读的博物馆里的中国反而更符合我们大家就是一些阅读习惯。因为我们从小上学的时候有一些读课文或者是学历史的一些规律。比如 画重点。 要画重点。对。刚刚呢就是首先告诉我们有一个这样的金缕玉衣出土之后呢，那我们来了解它，记住它的一些特点，拿出四个字来了解。当然了，就是现在不同的博物馆类的书籍给大家带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也是可以通过自己多方位的阅读，然后得出自己喜欢哪一种，可以自己再深入的去探讨。因为暑假到了，也是希望家长和孩子们都能够过一个充实而且有意义的假期，不要把这个假期都浪费了，或者是漫无目的的，或者是这种只是行走在路上，但是呢最后你只记住了人山人海，没有记住你最重要的东西。那最后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博物馆人流量确实很大， 对， 其实有一些这个参观的礼仪是需要大家记住的。鹏鹏哥经常是在博物馆里面，不管是在故宫或者是在国家博物馆讲解，会有一些经验或者是需要注意的礼仪，也跟大家分享两点。 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常带孩子去国外去游学嘛，尤其是去到国外的一些博物馆，我们小朋友动不动就声音比较大，然后在展厅里面我们经常会告诉他四个字叫轻声漫步。如果你想和身边的朋友们去交流，不要让自己的声音被第三个人听到，就是不要制造出很大的声音出来，所以说这也是提醒给大家的，我们共同去营造一个良好的声音的一个观展的环境，这是第一个，请记住轻声漫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只要记住在参观的时候不是只有你哦，还有其他的很多个不同年龄段不同地方的人都在看同样一个展品，我们要照顾到其他人的感受。比如说他正在那里看文物，你唰走到这个柜子前面然后挡住了他的视线，或者正在拍这个照片你挡住了前面，都不太合适。所以在展厅里面我们经常会告诉小朋友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不需要别人的照顾但是有能力去照顾别人感受的一个人。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博物馆的参观礼仪，为所有的人营造一个良好的博物馆的参观环境。最后呢，再次感谢鹏鹏哥哥在今天诵读小站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这么多的好书。 谢谢， 在下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上的推送呢，我们将给大家列出来这些今天提到的这些书单，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都能够有所收获。好，我是静乔，接下来大家将听到的节目是北京文艺广播为大家送出的开心茶馆，我们下周再见。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盛世佳酿酒营销部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啊，暂缓接单啊，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是22.99%。今年一季度呢，营业收入是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啊，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呢，你也懂的。 通过这些数据啊，我们可以看出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那胡总，你们最近产品方面有什么新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啊，水晶瓶五粮液呢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啊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的水晶瓶盛世佳酿酒。它